张震岳说，在这个地球上，我们都是居民，也是学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习如何跟大自然相处，但很遗憾的是，很多人的这门功课还不能算得上及格，还需要继续努力。下午好，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们继续有请出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现实让我退缩，理想已经不够，想法渐渐成熟，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 年是在大学校园里面听到这首歌，而他一直以来呢是作为大学校园歌手选拔比赛某品牌赞助商的推广曲，而这首歌确实也是给很多年轻人带去了冲击梦想的动力和勇气，让我们听到他们年轻的发声，年轻的力量。而这首《年轻无极限》歌词的部分来自一位我们也算是比较熟悉的华语女歌手萧贺硕，我们来听萧贺硕的《流浪地图》。 现在不是虚构的片段，心怎么也放不开，脸色有点苍白，过去那段不是虚构的恋爱。 Let I do. Friends are for， 一首可以用旋律，用这样的感受去撼动我们灵魂深处的老歌，也是让我们在不同的年龄层面不断去回忆，去感谢朋友的一首老歌。下午好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我们继续来听歌。平时可能更多的听到是他唱闽南方言，而这一首是普通话的歌。来自于萧煌奇，你的海洋。 每种爱都不一样，被寄生爱的是雪花，白鸽往蓝天飞翔，沙漠拥抱着仙人掌。当你遇见错的人，不代表你是错的，只不过他们不懂得欣赏，都忘了吧，抬起头在天空上，今天有全新的阳光。谁不是跌跌撞撞，为寻找爱人受过伤，那最适合你的人其实已经出现在身旁，请你靠着我肩膀，请让我给你力量。

谁也不明了，我们哪也去不了。 We don't bother bother， 除非什么都放掉。最靠近的并不是拥抱，要很久以后才会有些人将选择了沉默，没有想象中寂寞。 休假的朋友来说是最适合的，因为感觉好像一下子就把人推进了一家灯光昏暗的小咖啡馆里，然后卸去了满身的疲惫，歪在沙发的一角听的歌，听到了声音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人通过耳机递给了你一杯香浓的 latte， 或者是芳香馥郁的 coffee。 富有磁性的嗓音 jazz 曲风，刚才这个女生叫做彭静慧，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It's too darn hot, it's too darn hot. I'd like to sup with my baby tonight and fill the cup with my baby tonight. I'd like to sup with my baby tonight, fill the cup with my baby tonight. But I'm not up to my baby tonight, 'cause it's too darn hot.It's too darn hot, it's too darn hot. I'd like to coo with my baby tonight and pitch some wool with my baby tonight. I'd like to coo with my baby tonight, pitch some wool with my baby tonight. But I won't fight with my baby tonight, 'cause it's too darn hot. According to the Kinsey report, every average man you knowLikes his lovey-dovey to court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low. But when the thermometer goes right up and the weather is sizzling hot, Mr. Man with a plan is not. 'Cause it's too darn hot. It's too darn hot. It's too darn hot. like to meet with my baby tonight. Get off my feet with my baby tonight. I'd like to meet with my baby tonight. Get off my feet with my baby tonight. But no repeat with my baby tonight, 'cause it's too darn hot. According to the Kinsey Report, every average man you know much prefers to play his favorite sport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low. But when the thermometer goes way up and the weather is sizzling hot, Mr. Adam for his madam is not. 'Cause it's too darn hot. It's too darn hot. It's too darn ho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就像花期开到土里，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沉默的空气下起大雨，提醒我的孤寂，唱不完的情歌散落风里，说不出的秘密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